盗墓搜集，作者邪灵一把刀，播讲小龙哥。第八十章，一见到呢一条血红色嘅长脷，我心里边即刻就升起一种好唔妥嘅感觉。未等到所有反应过嚟，嗰条咁嘅脷已经向住我嘅嘴啊伸过嚟。这个绝对唔系乜嘢艳遇，呢一只咁嘅完全冇面嘅鬼物，将呢一条咁嘅血红色嘅嘢向我嘴入边系咁怼入嚟。哇！呢一种滋味真系唔好提啊！我原本是咬紧个牙关嘅，但是唔知道点解嗰条脷散发出巨大嘅腥臭味，湿立立咁样，佢所到嘅地方即刻就会升起一阵嘅阴寒，跟住一掂到我只牙齿，我成个牙臼就好似被冻僵咁，不由自主我就擘大咗个嘴，嗰一个咁嘅恶臭嘅嘢就伸咗入我个嘴入边，一路就怼到去我个喉咙。我成个人即刻反晒胃，呢一切发生只不过系好快嘅时间，转眼之间冯鬼手已经立住个水牛角嚟到啦，佢抬起嘅手就对住我身上边嘅尸鬼就吉过嚟，睇嚟水牛角系仲有啲用嘅。嗰隻嘢一下子就消失咗，我成个扑咗喺地下里面，嘴里面喉咙里面仲係残留住嗰一种咁嘅感觉，一时之间心里面就觉得惊到不得了。如果冯鬼手再嚟迟一秒钟，唔知道真係会发生啲咩事。豆腐亦都从轨道上边一路就跑过过嚟啦，气喘吁咁，嗰个嘢点解唔见咗嘅？冯鬼手而家神色警惕咁四处张望，将水牛角嘅立喺个手入边，嗰隻咁嘅红衫嘅粽子又好似先前咁样消失得无影无踪。不过我哋都知道佢肯定喺黑暗里边望住我哋。我哋三个人背靠住背，形成咗一个三角形嘅阵势。冯鬼手压低声音讲，好彩我哋仲有水牛角，嗰个嘢好似都几惊呢个咁嘅水牛角嘅，我哋手里面攞住佢就可以搏一搏。佢嘅意思好明显，放弃系唔可能嘅，一定会继续向前走。咁有咗同红衣众子对峙嘅经验，又知道咗佢嘅弱点，我哋三个人一时之间都冇咁惊。于是就小心翼翼咁行咗上个轨道上边，豆腐啊推测咁讲，咁样睇嚟，嗰隻嘢就系吓下人啫，其实都冇咩咁犀利啊。我估计卫南京佢哋可能真系已经穿过咗轨道噶啦。我啊讲，好在有阿老冯带个水牛角，今次我哋真系吃一次咪长一次啊。前辈嘅经验咧都系有道理嘅，睇嚟我哋今次翻去都要搞两只水牛角随身带住先得。讲住话，我哋就已经行到咗轨道嘅中间位置咯喎，头顶上边嗰个仰尸顶，前边就系冯鬼手之前睇到红衣远众子嘅位置，但系喺呢个时候望过去，前边啊黑蒙蒙一片，乜嘢都冇。喺轨道上边呢，每隔三米左右，中间就会踎住一个好似人面兽身咁嘅镇墓兽。我哋要过去就只能够从佢身上揽过去啦。原先呢，我都唔系好在意嘅，不过就系喺揽过中间嘅呢一隻镇墓兽嘅时候，突然间我立见喺镇墓兽嘅背脊上边，好似俾乜嘢人刻咗几个字，唔通係卫南京佢就留低嘅。我即刻把一把手讲，喂，停停，你哋嚟睇下呢度。我哋三个人企埋一齐耷低个头，探灯全部集中咁照射住喺呢个镇墓兽嘅背脊上边。 只见在上边显然是有人用尖锐的物品刻了几隻字，而且还是繁体的古字来的。豆腐看着就读了出来了：鱼群鬼出巢，恶龙将出，不敢前进，陷事到寿元。读完之后，豆腐觉得有点懵懵地，他又讲：咩群鬼出巢啊，恶龙将出啊，到寿元又是边个啊？唔通又是一个挖蘑菇嘅？我啊细细咁琢磨住呢三个字，不由得系摇起头讲：睇样好似早有人俾我哋先一步嚟过呢度。依个人嚟到呢一度之后，一定就遇到咗咩危险，所以啊中途放弃咗，留低咗呢几个字啊。我咁样谂，猛然之间就谂起咗鬼王御龙杯嘅事。我心谂，唔通呢一个道寿元就系清朝时期嘅嗰位前辈？我系一直谂唔明，点解呢一个咁嘅公主墓又被称为系御龙墓呢？本来就百思不得其解嘅，而家见到呢只镇墓兽上边写住“群鬼出巢，恶龙将至”呢八个字，咁系令我更加摸唔着头脑啦。冯鬼兽显然亦都好觉得有啲唔妥，佢啊睇咗睇前边，又望咗一望脚下边呢只镇墓兽，神色就好唔满，估计佢心里边亦都系将佢自己嘅祖师爷闹咗一次。豆腐啊，倒系睇得好开喎。佢讲：哎呀，我哋有水牛角惊咩啊？我睇先前嗰位前辈肯定系装备不足咧，所以先俾佢吓亲啫嘛。我哋就唔能够咁啊半途而废啊！呢一个格格尔公主墓，亦都唔知道究竟有啲咩惊世嘅宝贝，或者有咩巨大嘅秘密喺呢个墓室嘅外围。就已经设落咗咁鬼凶恶嘅养尸局，亦都唔知道前边仲会有啲乜嘢。不过事到如今，点会有俾人哋吓返去嘅道理啊？于是冯鬼手就攞住水牛角，再次就喺前方开路。佢啊啱啱揽过呢一只咁嘅镇墓兽，冇行两步，喺死寂一样嘅山洞里边，突然间传嚟咗一阵极极咔咔嘅声音，就好似有啲乜嘢铁器相互喺度撞击咁。声音系从我哋嘅头壳顶度传嚟嘅，我哋心神原先就已经系好紧绷噶啦。突然间听到啲咁嘅异响，即刻吓咗一大跳，齐齐系抬头望过去，只见喺我哋嘅头顶嗰一只悬挂住嘅养尸顶，而嗰啲极极咔咔嘅声音就系从呢个顶里边传出嚟噶啦。豆腐啊，即刻叫：哎呀，弊啦！唔通顶里边住嘅人要攋出嚟？呢一个咁嘅谂法虽然系有啲离谱，但系喺呢一个环境里边，真系不得不让人哋心里边发晒毛啊！讲真，我啊真系怕里边会跳出一个好似人头之类咁嘅嘢出嚟。冯鬼手亦都声都寒晒咁讲：肯定是那隻红衣鬼在那作怪，现在这个地方都是不宜久留，快点走。他刚刚讲完啫，跟住就一声闷响咁，一声好像被人家揼了一拳咁，整个人就向后一倒，看来就好像要跌入去那个心脏坑里面。那些这样的绿油油滑捋捋的尸体，只是这样望都令到人家反晒位啦。更加不要说要跌落去瞓在他们中间，我手急眼快，一手就扯住冯鬼手，就想将他往上拉了吧。点知道在冯鬼手的手上边却传来了一阵好大的力，好似有啲乜嘢嘢扯住佢咁，猛咁就将我扯咗过去。我哋两个人就顺势就向嗰个心脏坑里面跌落去。一时之间，我就睇见嗰啲咁嘅扭曲变形嘅腐尸离我嘅面同埋身体就越嚟越近，而我嘅眼尾就睇到一个令我心惊肉跳嘅一幕， 只见一只湿立立腐烂嘅绿色手掌，系咁扯住冯鬼手条裤。佢头先应该就系俾呢样嘢扯住咗啦。群鬼出巢，唔通讲嘅就系呢啲咁嘅殉葬尸体？我已经冇办法谂咁多啦，因为喺转瞬间已经成个人就跌咗入去殉葬坑入边，一滩咁嘅尸水瞬间就将我包围晒。好在我就眯实咗个嘴，嗰啲咁嘅液体烂肉咧，先冇撞入我嘴入边，只系身体就无可避免咁同呢啲尸体嚟一个亲密接触。嗰啲触感咧就系有啲弹性，但系咧就滑捋捋、散刮刮。自恶啃嘅就系嗰阵味难顶到不得了，触感阴冷，我一跌落去即刻就揾只手一撑。嗱嗱声啊，抬翻起上半身，将块面啊夹翻出嚟。呢一个时候，我唔使照镜，我都可以谂到自己块面全部都系尸液同埋尸油。企喺轨道上面嘅豆腐啊急啊，即刻叫：喂，老陈，老陈，你俾只手我，我拉你上嚟。呢度里边滑捋捋，根本上系冇办法企起身嘅。咁我只能够用只手嚟做支撑啦。但系只手一用力，就会揿穿咗尸体嗰啲咁嘅肚腹胸腔，成只手就陷咗入去。喺尸体里边嗰啲内脏肠胃，一早就已经烂成咗黑蒙蒙，好似龟苓膏一样咁嘅嘢，一嚿一嚿截晒出嚟。嗰啲咁嘅核突嘢，真系唔使多讲啦。我而家听到豆腐咁一叫，亦都唔顾得冯鬼手，即刻就伸只手出去啊，等佢拉我上去。豆腐啊，盯住我，忽然之间一窒，跟住即刻向后褪咗一大步，两只脚啊发晒震，好似见到啲乜嘢极其恐怖嘅嘢。我就睇唔见自己嘅后边有乜嘢啊，但系我就睇到豆腐嘅身后边，佢个背系对住对面嘅殉葬坑嘅，嗰啲尸体亦都唔知道几时已经全部生晒过嚟，歪歪歪歪、姿势古怪咁企咗起身，而且面上边仲带住极其诡异嘅笑容。佢哋伸出咗绿色油淋淋嘅手掌，就想去扯下豆腐只脚。我一睇到就即刻叫：小豆，快啲走！我而家唔使拧转头都知道究竟系咩回事啦，因为我已经可以感觉得到身体下边嘅尸体开始就涌呀涌呀咁喐，而且已经有啲手开始嚟扯我个膊头啦。冯鬼手就挣扎住爬咗起身，好快又被嗰啲尸体啊揿翻落去。而家已经好难用言语去形容呢一种咁嘅环境，我终于明白嗰句群鬼出巢系咩意思啦。而家因为成个洞穴啊，瞬间变成咗人间地狱，嗰啲尸体似乎咧就冇办法爬出个殉葬坑嘅，佢哋只能够伸住只手不断咁扯走喺轨道上边嘅人。豆腐就被吓到惨啦，佢掹脚就跑，但系佢冇跑得几步，终于又諗起咗我呢个兄弟。突然间佢又冲返转头大叫一声，佢一下子抄起压喺腰间嘅探铲，对住向佢伸过嚟嘅嗰啲腐尸手一阵狂拍。探铲嘅分量呢就係几重嘅，一铲拍落去，嗰啲手就俾佢拍到烂晒。佢个嘴里面一边拍一边叫：老陈，快啲啊，你哋快啲上嚟，我掩护你。